名贵两家人人有，见地刀枪放光明，家业乱灵生人儿，在红旗的脚下闪出了湖南黄汉生啊。 黄忠的言辞未说